糊涂，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乐城帮乐城帮 APP 4S 店保养1.68折，乐城帮乐城帮 APP 80大品牌保养68折，

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多少次的寂寞着 该怎么去安慰？ 晨曦，让我就从今夜起，在身边为他轻唱温暖的旋律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